住原谅是拒绝想象，追究的下场会把未来埋葬，当爱是最强的渴望，就失去放手的衡量，忍不住原谅是有过天堂才会再向往，会美丽的过往，容忍并不是太软弱，是深情的坚强，在别人眼里的傻事多勇敢的爱啊。 跟着时间走啊走，感受那普通，也许是你最爱的问候。你为什么皱眉头？是我看不够，那种表情实在太温柔。你说明天要远走，我想留也不能留，因为这就是爱的痛。太阳的梦谁能懂，只有月亮每天感受到梦里一举一动。而我只想说你走后，我总是想你，那种感觉越发熟悉。你走后，我还来不及告诉你，我最需要的就是你。这时间走啊走，感受那普通，也许是你最爱的问候。你为什么皱眉头？是我看不够，那种表情实在太温柔。说明天要远走，我想留也不能留，因为这就是爱的痛。太阳的梦谁能懂，只有月亮每天感受到梦里一举一动。而我只想说你走后，我总是想你，那种感觉越发熟悉。你走后，我还来不及告诉你，我最需要的就是你。你走后，我总是想你，那种感觉越发熟悉。你走，最需要的就是你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

高潮，啦啦啦啦，叶先生说他就是高潮才不到，真到老他好感冒。吉普赛说我中奖机会特别好，光头大宝贝出大宝，耶耶。 后知后觉的美丽，来

曾安静，想不到夜雨的身体，匍匐在时光的向阳面等风停。你曾怀疑，伟大的不会是生命，我无法阻止什么语言去否定。河流弯弯，我等着你靠岸，我不奢求伟大或者平凡。河流岸岸，我不是你的岸，自取其辱许多还不罢休。 I care for you, I pray for you.